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观众好，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在面向全球发布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赢大奖。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投稿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期待您的参与。北京动物园狗年春节生肖文化活动正在举行，游客可以现场学习和体验犬类动物知识、养狗技巧。整个春节期间，北京动物园还将开展与狗年相关的多种游园活动。中山公园糖花坞的望狗祈福迎春花卉精品展正在举行，展出梅花、玉兰、杜鹃、海棠、碧桃、迎春、丁香等中国传统名花，以及国内外精品花卉70多种、2500多盆。通过花期调控技术，游客在隆冬季节就能欣赏到北京最早的春花美景。与此同时，公园汇芳园也在举办四季飘香北京名人名兰展，春节期间将陆续展出朱德、邓小平、张学良赠送公园的精品兰花，以及公园养殖和引种的传统名贵春兰精品80种、200多盆。颐和园梅花腊梅迎春文化展正在举行，将持续到本月21号。展览位于耕织图水操学堂景区，共展出梅花腊梅60多盆，其中有多盆几百年树龄的古装盆景，期间还穿插展出了10多盆腊梅盆景，鹅黄色的花朵为游客带来暖暖的春意。2018北京春节杨庙会正在石景山游乐园举办，来听报道。 今年的杨庙会看点多多，拉美艺术景观半凉乐园、小丑营地奇妙派对、东华门夜市美味重现、萌宠亲子乐园、百名外国留学生新春大联欢、10项经典游艺项目首秀、四海同春五洲寻梦花车巡演等等，婀娜多姿的俄罗斯风情舞、热辣火爆的科洛舞、高贵典雅的芭蕾舞等充满异国风情的舞蹈将成为游乐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浓郁的拉丁风情将成为本次杨庙会景观的一大特色。市民可以徜徉在彩色玻璃长廊、艺术绘画墙以及玛雅纪念柱小品景观构成的圆融景观中感受拉丁艺术的热情奔放。今年的杨庙会集合老东华门经营商户，重现东华门夜市的盛况，包括老北京爆肚、冰糖葫芦、天津狗不理、面茶、糖耳朵以及蒙古烤肉、台湾沙茶大鱿鱼、香港铜锣烧等小吃等齐聚杨庙会。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光照比较弱，气温将有所回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珍珠翡翠白玉汤上集。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七雄五霸闹春秋，清鹤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我心善，怎么办？我就往你这脖子后这么一搁、哎、你看，哎，我行善了。 嘿，常善人、嗯、您可真是善人啊。 那当然， 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身上虱子那么多呢？ 哎，你呀、啊、不要纠结这些小事儿，咱们先看看这条狗怎么处理好不好。这狗，哎不对啊， 怎么 这狗怎么还穿着衣裳？这是人呢？这是？ 哎呦，还真是。哎， 那你愣着干嘛？赶紧给快抓大半手，给扶庙里去，扶庙里。 慢， 怎么了？ 这可是个拷问良心的时刻啊，哥，服还是不服？啊、这是一个问题，快死人！ 什么服不服的？你赶紧搭把手， 不能急，不能急， 怎么 冲动什么鬼？ 怎么了， 常大哥？ 啊。 您这要是服了他说咱们开车把他撞倒了怎么办？ 哎，他说咱们开车，咱你也是，你开车你有车吗？啊，你就连个独轮王八车都不趁，你还开车了你？ 也是哈。 嗯， 哎，那他要说咱俩跑步给他撞倒了怎么办？ 哎呀，你看咱俩这模样倒是像跑马拉松的。 怎么呢？ 你看他都前心贴后心了，可这人咱也不能不管呢。 啊，你管他，他讹上咱俩怎么办？到时候把您给卖了都赔不起。 哎，我说小兰 啊， 这就是你心里阴暗。 喂，怎么那么说呀？ 你看咱这个社会它得充满阳光，充满爱呀。 是啊， 你这怎么就把我卖了？再者说了，老太太摔倒了你得扶吧，那小朋友摔倒了你得扶吧，这么大块头，这块头倒是不算太大，就这么个头的东西倒了你也得扶吧。他你不服我服行吧，我不怕。 行，我服、嗯、我服还不行吗？ 哎， 我不服强，我就服你。 别废话， 先搭屋里再说。 搭走。 常贤弟，常贤弟，等等我。 坏了，哎，我说小兰，咱们今儿遇着神仙了，没睁眼他就知道我姓常，叫先帝。 常贤弟， 你听，哎，又叫我呢，来叫我名字， 来， 你看， 哎，啊，他还知道我姓来，真是神仙啊。 王过呀， 他什么我没听清，贤弟他说什么？ 我听听。 王过呀， 过。 饿，他这鼻音够重的，是不是说饿了？ 他饿不说，饿他叫饿 啊。也许这伤风堵鼻子了， 也许是， 怪不得我说倒门口 外国人。 你还笑？你看这鼻子这眼，还笑？外国人能说出饿来吗？你别瞎对付啊！不过话说回来了，看得出来，倒在门口一看就是饿货，这饿货一饿就腿软。还不赶紧来趟试试？ 对，不许打广告啊！这儿可没给钱。 哦，对， 特别这家。 哎，这个神仙他也饿哈。哎，咱给神仙也弄点饭吃。 咱们这儿就刚才剩的那饭，就剩那么点儿，什么白菜帮子、萝卜缨子、馊豆腐、碎锅巴，熬吧，炖吧，就那锅汤，这行吗？ 行吗？你把那行去了。哎，就这点东西，你别瞧不起啊！咱这叫杂货菜，这叫搁着。人家有名的人一指点，这叫什么？这就叫佛跳墙。嘿嘿，到了太后大酒楼，在咱边上的太后大酒楼，知道这得卖多少钱吗？ 不知道。 80两。 80两？ 哎， 还80刀呢，每刀，疯了吧你？ 咱俩谁疯了？你还别不信，哎，我跟你说。你看这道菜，珍珠翡翠。呀，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 怎么 经过尝一尝， 哎， 吃到嘴里特别的脆。如果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 闭嘴！ 哎，你看看， 我吃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 你要不会唱， 哎， 你要不会唱， 它确实是有点脆。 我跟你说，你要不会唱，就跟我好好学。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这么脆？ 我现在问问你。 哎， 你一句一学呀。 哦，你一句一学呀。 你学我。嘿。学话说可不好。 学话说可不好。 我不好。